就这种情况，你说还有再投资的必要吗？ 他说你没啥必要了。 哎呀，兄弟，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就喜欢那金镯子，给我弄两个金镯子就行。 你说你多土啊！现在有钱人谁戴镯子多危险？ 咋没人戴呢？后街老王二嫂戴四个镯子呢。 那还让人撸起俩吗？手都破皮了，还能？别戴那玩意儿！你要想戴金子，媳妇儿，咱们既要美观大方，要洋气，戴上人一看雅，而且呢还偷偷不去。 这啥玩意儿呢？ 我给你镶两颗大金牙子。 行， 不的，我要镶我就镶满口的，我不镶俩， 没用，你镶两口浪费嘛。你这顶天能愣这露四个，给你镶四个真的，剩下都铜的。 镶你的四个就四个，啥都你说了算。 我这媳妇家真美，这前面放不下了，你给这累不累死？ 你哥，你这有啥事一商量，这气氛多温馨呢，是吧？哥，啊，能不能借你家酒？我向你表示一下衷心祝贺。 没说的， 我给你倒上。 行，哎呀哎呀， 我跟你说，哎，村长对咱家挺好啊，这些年特别是对你生活作风问题，村长操多 啥玩意儿？ 是水平， 对咱家生活水平问题，我咋还生活作风问题？ 生活水平问题。 你这说话注意点， 咱俩钱在酒里了啊。 喝点啊， 我干了， 喝 干了啊。 来， 再给我买。 我跟你说啊，哎，以后啊，家里缺啥少啥了，哎，缺钱了，你就干脆吱声，做个一家人。 真的， 你找这人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在家也不是做不了主。 是吗？嗯，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叔。 那啥，这个，那个，我们家我儿子，你侄儿，这不考大学了吗？ 咋的了？ 完了，差一万块钱， 拿。 你看， 有点拿。哎。哎哎，一万以后别跟我说，少五万你也别告诉我。 哎呀，哥呀，我干了。 哎呀， 哥，我给 以后啊，缺钱少啥的啊，慢慢。 什么？什么？ 不行， 对咱家不是个事儿。 什么？ 哎呀， 走着。啊？咋的了？拿呀。 搁哪儿呢？钱呢？ 啥呀？ 钱。 给你放的吗？ 哎呀，没有，你别瞎扯了，哪来的钱？ 赶紧拿去，别整没用。你这答案，你扯这干啥呀？我做不了主啊！去走去。 哥，怎么的？有啥岔头啊？ 没事。 不是村长，村长不是。 去去去，哎， 村长啊， 不多。 不是，怎么？这不我们家不是大奖了吗？ 嗯。 不中了180万吗？ 嗯。 还没去抓去，是我们家你大哥做的梦。他做的梦， 这怎么 做梦？ 哎呀，哥嫂子做梦。 哎呀，哎呀，那赶紧给拿去。 啊，你是不是没听明白呀？就是说我们家中了180万大奖。 嗯， 是你大哥做的梦，我俩还没去抓去呢。 我听明白了，中了180万，是我大哥做的梦， 对， 没去抓去呢。 嗯呐， 谁信呢？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行了， 赶紧去拿去，咋的了？ 哎呀，去你的吧！ 有钱 呢，我 赶紧拿钱得了。我还说了不算咋的呢？还觉得我急眼？快去给你求钱去。 村长啊， 抠。 那啥， 抠收的。 你家顶了180万。 老是抠。 那啥，钱太多了，我没往家拿。 一个事儿， 存银行了。要不啥你回家等着去，我上银行给你支去啊！ 你这个口多取出来点，再遇事儿。 我就想听这句实话，你们看着办吧啊！行了，我走，大哥啊！ 啥用啊？ 做梦！ 哎呀，拿！哎呦，抠没用，人缘儿这玩意儿咋？ 你还在这喝啥呀你呀？ 咋的了？ 这10000块钱咋整啊？ 咋整？借呗。 那你快给人借去，你还站着站着干啥呀？ 这玩意儿也倒霉，这做梦还拉饥荒了。 刚才您欣赏的就是赵本山、高秀敏和范伟合作的小品《有钱了》。高秀敏生前曾与赵本山、范伟一并啊，被人们称为是铁三角。回忆起当初与高秀敏合作时的点点滴滴，赵本山说，高秀敏性子很直，常常大家正在商量着改剧本，高秀敏觉得累了，就跟赵本山说，哥，我先睡一会儿。说完就歪倒在一旁睡上一小觉，一会儿就又精神抖擞地参与讨论。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无人住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